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061哄着池小池轻声问， 当初怎么会想到模特呢？ 这个问题他以前也问过池小池，但池小池都敷衍了过去，因此061从来都没能得到那个答案。在他的等待中，池小池抬起没什么精神的眼睛，很老实地回答道， 我长得好看啊。 是是是，好看好看，天下第一好看。 我还有钱。 这个倒是，池小池干这一行该是挣了不少钱。061补了池小池许多早期的视频，他自小就是一个宽肩窄腰又高挑的好身材，气质又冷淡，往台上一戳就招人眼得很。只是16岁的孩子要那么多钱做什么呢？听过061的问题，池小池舒舒服服地往老板的颈毛里拱去。 我不是16岁入行，我14岁就入行了。我去给人家店面做活体服装模特，我个子高，骗人家说我16岁，只是没办身份证，他们都信了。 发了烧的池小池有股孩子气的狡黠和天真，眨巴眨巴的眼睛，眼睫毛活像是撒在061身上，惹得他心口痒得发烧。 为什么呢？ 池小池没头没脑道， 因为我要租房子。 啊？什么房子？ 我不租房子，楼家小姨要把楼哥的东西都收走了，我租了，东西就是我的，不会被丢掉了。 061脑海里似有无数碎片涌流而过，冲得他浑身一阵发寒，一阵发热，好似他曾真的亲眼见证过些什么，但细想过去，脑海中唯余空白，但那酸涩又温暖的情感却是实实在在的。许久过后，他才找回自己的声音， 小池。 然而池小池已经搂着老板睡着了，温热的气流扑在豹耳上，他黑发湿透，呼吸略重，把那柔软的耳朵绒毛一下下吹倒。片刻后，池小池搂着的抱腰变成了单臂便能环抱住大半的细腰。061垂眸看着怀中人，瘦耳与灰蓝的瞳色都没有褪去，他捧着他的脸，谨慎地在他湿漉漉的额发上落下一吻。池小池其人宛如冰霞中的明火，跃动闪烁，明明耀耀，但摸上去永远是冷的，隔着一层。但061只想把这一侠火抱入怀里细心融化。他小心地用嘴唇碰着池小池的右眼，池小池精神体被碰触似有所感。 刘老师。 他闭上眼睛收紧了怀抱，又轻声念道， 老哥。 061微微一怔， 他是在叫我，还是把我和罗颖搞混了？ 他愣了很久，等他意识到门口似乎站了一个人时，已经晚了。古星志走路向来无声，他用带血的匕首鞘掀开帐篷，出声叫道， 秋云。 再想变回报身已来不及了，061只得将耳朵收起，转头看向来人。看到与丁秋云紧紧拥在一起的陌生男人，古星志愣住了。 061爱怜地抚了两下怀中青年的耳朵，就像他平时撸弄老板的耳朵时一样。旋即把食指抵在唇边，温和地对古星志道： 嘘。 池小池在醒来时，身上已经松快不少，头也不很晕了。他抬腕看了下手表，发现自己起码睡了两个钟头。他翻了个身，想要再安睡片刻，谁想眼角余光一瞥，便见到一个站立的影子在帐篷外逡巡，像是要进来，但动作颇有些鬼祟。池小池佯作不知，闭着眼睛假寐。帐篷被掀开，脚步声寂静于无，慢慢来到他的睡袋前。池小池掐准时机，一把拉住对方的肩膀，一个利落的翻身把对方掷在了肘下。然而对方的力量远远超出他的想象，就地一滚，反被池小池摁翻在地。熟悉的气息热流扑面而来，惹得池小池一怔。他以为是奴隶阵中的哪个人想要趁机搞暗杀，或是哪个队员想吓自己一跳。谁想来者竟然是他家跑出去玩的老板。可刚才的帐篷外隐隐绰绰的，分明是个人呢。 难道是我看错了？ 池小池也未深想，只当自己是弄错了，捧着老板的脸就是一通揉搓。 小混账，吓我一跳。 老板趴在他身上，拿额头顶着他的额头，还拿热腾腾的舌尖轻刮他的耳朵。池小池被舔得直乐。在池小池和老板嬉闹时，061在他身体里轻咳一声： 小池，出了点事儿。 他简单讲解了一下，大致是在池小池睡觉的时候，有一个陌生人进来了，结果恰好被古星志撞了个正着。池小池单手垫在脑后： 是古星志进来了吗？ 嗯。 在他之前进来了一个陌生人吗？ 嗯。 有陌生人进来你都没叫醒我？ 好吧，那个人是我。 061很想说实话，但在保密系统的限制下，他根本张不开口，他能说什么呢？说他亲了小池？那他接下来要怎么解释他对小池的感情呢？万般无奈下，061只能咬牙撒谎： 当时你烧得有点厉害，我给你涂了酒精，他进来的时候看见我拉你的手了。 池小池举起手轻轻嗅了嗅，掌心里确实有酒精的味道残留。他问道： 那你赢了吗？ 啊，赢了。 记忆用卡片清除了？ 清楚了。 池小池双手环住豹子的腰，一手轻挠着软乎乎的肚子，一手抚摸着他形状优美的脊骨。他撸豹撸得一脸的享足。 那就成了。 一脸满足的又和老板玩耍了好一阵，池小池才穿好衣裳，先连走出帐篷，恰看到古星志背对着他坐在离帐篷不远处的一处斜坡上，单腿跨在身侧，低头不知道在想什么。池小池只刚迈步往他的方向走出一步，他就微微转回头来。余晖斜落在他脸上，皮肤白得泛光，鼻尖上密密匝匝的尽是汗珠。他的嘴角有一处极明显的淤伤，嘴唇被牙齿磕破了，血早已凝固，在他唇边结出了触目惊心的血痂。见状，池小池说： 太狠了吧，打人不打脸啊。 情势所逼。 061总结得很客观了。当时目睹了一切的古星志差点把帐篷的门帘扯下，身体抖了一阵才勉强控制住情绪，用眼神示意061立即从帐篷里滚出来。061无法，只得温柔地轻轻睡着的小池的头发，把睡袋替他拉好，才站起身来，把双臂的袖子齐齐挽到肘部，低头从帐篷里走了出去。 两人来到一处远离帐篷的僻静处，甚至没多问一句对方的身份就直接动了手。古星志本是格斗高手，攻击时机不好抓，攻击起来又格外疯，061只能尽量挑破绽。虽然和这蛇一样的对手缠斗消磨了太长时间，好在是无伤而退。不过他并不对这样的结果有多少愧疚感。061不爽古星志很久了，他并不喜欢其他人总这样痴迷地看着池小池，哪怕他心里清楚古星志真正注视的人是谁也不行。